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风很大，大到月光都被刮得模糊散漫。火先从纪奥山庄的柴房烧起来，封住火势，火舌吞吐，瞬间便在整个山庄内肆虐开来。黑烟翻卷着四下弥漫，周遭充斥着木头被烧得逼波的声音。一般而言，这样的场景之下，少不了撕心裂肺的叫嚷和惊怖的呼救声，一般还会有管事模样的人呼喝着组织家丁进行扑救。但是这里没有，火势越大，风声越猛，便越是衬托出此处的异样死寂，于是让人忍不住要下断言，此处根本没人。就在此刻，火场深处忽然隐约出现两个人的身形来，一个虎背熊腰，一个纤细妖娆。那男人大拉拉踩过地上的尸身，问道： 拿到了吗？ 那女子正双臂撑地，俯身舔舐着地上蕴成一滩的鲜血。听闻那男人问话，便缓缓抬起头来，狭长而妖媚的闭眼盈然生光，舌头倏地伸出，将唇边溢下的血痕舔净。 拿到了，蓬莱土，方丈土，现下我们只差瀛洲图了。 难得的晴朗冬日，展昭抬头看天，入眼是干净而旷远的浅蓝，目光稍稍回收，随风轻摆的是淡褐枯黄的干草，摇摆的姿势不似春日般灵动跳脱，平白蒙上一层呆滞的老麦。而目光再回收一些，便是纪奥山庄。视线中突兀而现的焦黑残虚，映衬着浅蓝的天际，嫩得触目惊心。展昭不易察觉地皱了皱眉头。 展大人。 守在纪奥山庄门口的衙差老远便冲展昭行礼。展昭微微点头，目光却落在跌坐在一旁的仵作身上。那人脸色惨白，一手攥住领口，另一只手拢住膝盖，止不住地浑身打颤。循着展昭的目光，牙差不无怜悯地看了仵作一眼， 验尸时便吐了一次，方才重又进去，出来时双腿筛糠一般，站都站不住了。 仵作听牙差这般说，饶是惊惧未定，面上仍现出不悦之色来，忍不住表示验尸的可不是你。牙差哼了一声，但要呛他几句，终顾忌着展昭在侧，没有继续口角。展昭问那仵作： 可以进去了吗？ 见过展大人，展大人请。 包拯凝神看向半开的窗扇之外，庭院之中疏落植了几株梅树，弯曲的球枝行销鼓励，这时节虽冷，却还未到寒梅吐芳之时。书房之内如豆烛火行将暗去，公孙策上前一步，将灯芯重又捻了一捻，室内顿时亮堂了不少。 展护卫，依那仵作所言，纪奥山庄一干人均是死于猛兽利爪之下。 正是。 说不通，纪奥山庄距离京畿不远，京畿远近，从未听闻有猛兽为祸。 属下先是也不信，可是尸身上的抓痕确实非人力所及，而且火势虽大，并未将所有尸身全部焚毁，留存上好的几具尸体身上都有被啃噬过的痕迹，肚腹破开，其状惨不忍睹。 就算当真是猛兽为祸，又是何种猛兽呢？狼、虎，亦或是 豹子。 以学生之见，还是说不通。詹护卫，你方才说，那抓痕力道极其之狠。 不错。属下原以为，纵有抓痕，亦不过是皮外伤。经那仵作提点，才发现，尸身背骨之上，犹有几道深深的抓痕，如同刀刻。 展护卫的意思是， 公孙策忍不住五指虚张作爪，在空中划了一道， 利爪不但破入皮肉，还深入骨中， 展昭默然， 普天之下怎会有这样的猛兽？ 有道士的确有，属下早年行走江湖，向北曾到过辽境的山地密林，据当地人讲，林中有人熊出没，人熊身量庞大，利爪如刀，一爪击出，足可击碎野牛的几倍。只是， 辽境山地中的人熊，怎么可能出没于我大宋境界？况且，宋敖山庄，最终是毁于火恶。人熊杀人容易，但到底是畜生，哪里懂得放火呢？而且，就算真的有人熊，既要山庄的人，也总该能逃出一两个。 大人，会不会是有人故弄玄虚，江湖仇杀灭人满门，却假以猛兽伤人之状，故意掩人耳目？ 有此可能。展护卫，你明日带同张龙赵虎前往纪奥山庄左近打探消息，山庄主人可曾与他人结怨或起争执？这几日山庄可有可疑人物出入，任何蛛丝马迹都需细细查探。 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展昭与张龙赵虎第二日的纪奥山庄之行当夜便告终结。皆因着半路杀出个意想不到的人物，这类人物有一个系统的名称，唤作程咬金。是为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。子时已过，开封内外一片沉寂，纵使素有挑灯夜读嗜好的公孙先生也已渐入黑田之乡。远处传来更夫的打梆之声，提醒天干物燥，务必小心火烛。百余年来，社会在发展，科技在进步，但更夫的当值口号从未与时俱进。言归正传，却说当此万籁俱静之刻，开封府正门前的大道上忽然出现了一个黑金蒙面、黑衣罩身、腰悬长剑、目光炯炯、小心翼翼的宛。但见他隐身于拴马石之后，探出头来，前后左右查探一番，而后两条小细腿左右开动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穿大道，一举来到开封府墙根之下。虽然整个过程之中完全无人注意到他，此晚还是本着小心使得万年船的夜行方略，在墙根下屏息静气了一段时间，确信无人跟踪、无人偷窥之后，此晚定了定神，将两条胳膊上的衣袖都撸起至臂弯，然后朝掌心呸呸吐了两口唾沫，狠狠搓了一搓。搓完之后，此晚抬起头来，打量了一下开封府的围墙。 包大人也忒怕死了，把墙造这么高，摆明了同我过不去。 此晚倒吸一口凉气，包拯梦中有知，只怕要对天三呼冤枉。且莫说包拯只是开封府的住客而非建造者，就算开封府真是包拯督造的，我敢越俎代庖的对天发誓，包大人绝对没有同晚兄你过不去的意思，更加没有摆明了同你过不去的意思。不过相较于一只碗的身量，这围墙也的确太高了些。良久，黑衣蒙面夜行碗终于做了个决定。 为了我家主子，拼了！ 展大哥，展大哥！ 王朝皮衣站在展昭门口，把门扇拍得啪啪作响。 有客到，小青花来了。 其实前院的扰嚷声一起，展昭便已醒了， 但他很快分辨出这并非刺客临门的恐慌，或是苦主鸣冤的嘈杂，是以他仍静拥被亲，波澜不惊。最初听到王朝的声音，他甚至有几分疑惑。 小青蛙？都这个时节了还要小青蛙？小青蛙到开封府来干什么？ 下一刻，展昭反应过来了，王朝口中的小青蛙指的是小青花，端木草庐的青花瓷碗。 展大哥。 王朝继续伸手拍门，却拍了个空，门扇自内打开，展昭披衣出来。 哦，小青花在哪儿？ 在公孙先生房。 话未说完，展昭已去得远了，离着公孙策门口尚有几步，便听得阿啾阿啾的喷嚏声，夹杂着小青花絮絮叨叨的抱怨声。 嗯，不是我批评你们，你们开封府的警惕性也忒差了些，我在墙头挂了有半宿，愣是没一个人发觉，也亏得我是上门拜访的客人，如果我是刺客的话，这还了得？ 是的是的， 这是张龙。 受累受累。 这是马汉。公孙策黑线中， 有哪个刺客会扒在墙头半宿下不来被冻到半死的？若你真是刺客，买凶的客人准是烧坏脑子了。 细花流水去流觞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只换醉云无常阳。